喂，Hello，今日搞咩呢？就係咧，夜晚肚餓又唔好想出街食嘢，咁究竟我哋啲 keto diet 嗰啲友咧，究竟食啲咩呢？就今日示範一個非常簡單又非常好食嘅小食俾大家啦，真係你估唔到嘅。首先咧，拎塊紫菜出嚟，呢啲咧就係包壽司嗰啲紫菜啦，好簡單。最緊要平時咧，就擺喺啲乾爽嘅地方或者雪櫃嗰度。咁另外而家去雪櫃攞啲嘢先，冇錯，材料好簡單。雪櫃攞咗一嚿牛油啦，成嚿牛油，即係啲人茶餐廳要嚟做菠蘿油嗰啲牛油啦。咁另外咧，呢嚿咧烘焙店買嘅一個 cream cheese，成嚿硬骨骨，個份量好大嘅。即係如果一般人咧就唔係 keto 嗰啲朋友咧，即係唔係生酮飲食嗰啲朋友咧，就覺得哇呢啲肥死人啦，要嚟整蛋糕嗰啲 cream cheese，即係整 cheese cake 嗰個 topping 嗰嚿 cheese 啦。咁當然我哋又冇糖嘅，就原材料嚟嘅。咁另外咧就喺馬莎咧就買咗一 pack 呢啲咧，就雖然我個招紙我抌咗啦，咁但係佢哋有一啲屬於咧嘅 dip 嘅一啲醬嚟嘅，即係 dip 啲咩咧就懟個西芹啊、紅蘿蔔啊落去 dip 嗰啲醬嗰啲味。咁呢只咧，就有一陣腥味嘅，應該咧就有啲魚子味嗰啲 dip 嚟嘅，咁咧就有啲海鮮味啦，即係其實係魚子加 cream cheese 嘅一啲醬嚟嘅。咁點樣整咧？非常簡單。嗱，平時咧你去茶餐廳食嗰嚿菠蘿油嘅牛油咧，我認為啊，簡直係嘥咗嚿牛油啊！即係佢個味道咧，雖然大家都覺得好正，但係假若咧，當呢個牛油再加埋紫菜嗰陣味咧，你試下幻想下先，嗱，都係通常切翻一嚿類似菠蘿油面頭嗰陣牛油咁厚啦，咁厚，哎呀，唔夠電添，唔緊要，頂埋，咁咧就咁厚啦，咁咧就擺喺其中一 part 啦，一陣要嚟包住嚟食嘅，咁咧嗱，我今日咧就選擇幾樣嘢加埋，咁咧平時咧，譬如你3嚿牛油咧，譬如咁厚薄厚切咧。咁包埋食得噶啦，咁但系今次咧我就加埋 cream cheese 啦，咁两种味有少少唔同嘅，咁牛油啲味咸啲啦，咁但系呢个 cream cheese 咧就冇咸味，但系好鬼奶味嘅，咁我又切一 pack 出嚟先，切一解出嚟先。如果一啲朋友话哇咩都惊肥嗰啲咧，尤其是唔明生酮系点样食嘢法嗰啲咧，见到你都得人惊啊，想呕系嘛？即刻打冷震，有啲人話，即係等於啲人咧食開齋，突然間啊食肉啊，真係想嘔啊咁樣，其實都幾扮嘢㗎，我覺得。咁但係咧呢嚿嘢 cream cheese 呢啲正常人都中意食嘅，但係只不過咧，你因為又驚呢樣驚嗰樣，又驚肥咧，就當佢流嘅啫。佢啲味道真係好正。OK，咁啊搣咗塊膠先，如果唔係表演食膠嘅人間。嗱，好似冇乜文化生番咁樣，成嚿嘅就咁劈落去。見到得人驚，咁但係咧加埋嗰啲紫菜咧就有神奇效果喎。咁加埋呢只有魚腥味嘅 dip 咧，如果你就咁食呢個醬咧，就真係幾難頂嘅。即係唔食得魚嘅朋友咧，覺得佢勁腥嘅。咁假若咧你加埋紫菜啦，加埋牛油啦，cream cheese 啦，全部啲味咧，簡直揼揼冚啊，夾到。又或者有啲人咧就揾呢啲 dip 嚟。同阿 cracker 一齊夾啦，咁都係好好味嘅。嗱，就係、是、咁簡單。咁將幾樣味加埋，即係好似冇乜文化、冇乜技術咁樣咧。即係你知啦，啲煮餸你嗰啲嘢真係煮得好好食嘅咩？咁李錦聯唔通又真係特別好食咩？佢勝在同阿安德尊鬧咗交啊！中間有條女喺度尷尬尬咁樣，啲人都係睇呢啲嘅啫嘛。OK，咁就咁簡單啦。咁包翻埋去，就變成一個 roll 咁樣。嗱，假如咧你有wasabi 同埋豉油咧，咁一齊食就更加正。嗱，咁樣咧，我將呢層嘢就咁好求其咁包埋一嚿咁樣嘅嘢。OK，咁表演食咯。哇！好味道咧，即係總之堅好味啊！咁如果你喺屋企，你就係買定呢3樣嘢。呢3樣嘢又擺得嘅， 不過個 dip 可能會如果你雪得唔好咧，可能會變味嘅，因為我曾經有一 pack 都變過。嗯，不妨試一下。嗱，我頭先試牛油呢邊咧，唔係我頭先試咗係，而家夾埋咗上面一層牛油，下面一層就係 cream cheese。哇，超好食！